仍幻想我备受爱护。当夜话前面是你句句祝福，遥远的将来不必丰富，只需爱满足。伴着你，我便不敢孤独。当仍幻想你是热情留下处，当预计再现时是爱意一致，无数期盼，无数称赞。都不相信你这么好，再妒忌我背后充满羡慕。人各自我，情侣做过才容易解释当初。曾经要好，曾经美好，原来没有人是错。人各自我，朋友做过，常期望太多，开始不妥。变幻日夜继续，人生悲伤交错。幸运才能遇过，当自信在未来独爱我一个，无数双眼，无数称赞，欣赏惊叹你这么好，再妒忌我背后充满羡慕。人各自我，情侣做过才容易解释当初。曾经要好，曾经美好，原来没有人是错。人各自我，朋友做过，常期望太多，开始不妥。变幻日夜继续，人生悲伤交错。人各自我，情侣做过才容易解释当初。曾经要好，曾经美好，原来没有人是错。人各自我，朋友做过，常期望太多，开始不妥。日夜继续，人生悲伤交错。